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最近咧就即系睇到一个啊外国嘅研究，咁啊嗱，先讲啊呢个研究咧其实有趣嘅，但未讲呢个研究之前咧，先讲下点解呢一位啊嚟自美国嘅教授咧就会做呢一个研究啦。咁呢一个教授嘅名咧叫做 Kristin Must， 咁咧佢咧就系一个即系大学教授啦。咁啊话说咧。咁佢身边有个男仔朋友，咁就即係失咗业好耐㗎啦，咁屋企呢主要係靠佢太太呀，就係撑起头家嘅，咁负责出去搵钱嘅。咁Kristin 呢，咁佢有一次呢偶然嘅情况之下呢，就发现佢呢个男性朋友竟然出轨喎，喺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喎，咁佢就拗头啦，佢即係諗嘅都諗唔明，喂照计即係一个即係靠住太太撑起头家嘅男人，咁佢屋企打咗头家，佢应该好感恩太太咁辛苦出去做嘢㗎，咁点解佢即係甚至乎恩将仇报，太太出面做嘢嘅时候竟然喺出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呢，咁佢百思不得其解。 吓都唔係好难解啫。 啊点解啊， 咁个男人又唔使返工，在家家务做完可能又莫百无聊啦， 你咁样讲嘅话，咁即係有全天下嘅一啲嘅家庭主妇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家庭主夫都好嘅话，仿佛就应该理所当然咁出轨㗎喇，百无聊赖呀，冇乜嘢做 咩。家庭主妇同家庭主夫呢嘅工作上面係争好远嘅。 係咩？ 因为家庭主妇係真係由朝忙到晚，你都佢冇事停嘅。但好老实啦。就是淨是你平时睇得啲新聞多都知啦，將仔女即係可能 BB 階段嗰啲啦，你交俾爸爸湊同埋喺媽媽湊呢係完全两回事嚟嘅。因为媽媽湊嘅时候呢，个媽媽呢係全天候都冇自己时间，佢真係好用心去湊个 BB， 所有嘅时间都喺个 BB 身上。但换转返啲爸爸湊呢係好得意过，爸爸仍然都有好多时间呢係做自己嘅嘢嘅。因为啲爸爸通常就可能係喂完奶就掉个 BB 喺隔篱，又或者係摆个 BB 喺佢个膊头度，佢係继续喺度做自己嘅嘢，所以係争好远。所以就算家庭主夫呢，佢依然都好多时间做自己嘅私人事情。 嗱，咁我就要平反一下先啦。即係嗱，我諗阿清佢讲嘅呢可能係一部分嘅。嗱，我又唔敢讲话我代表嘅。 我已经概全 了。係啦係啦，就其如果全部又唔係咁样嘅意思。但係即係总之其实我身边有啲嘅男仔朋友啦，咁佢都係全职喺屋企照顾屋企嘅。咁你见佢呢无论係照顾即係其他家庭成员又好啊，又或者係做家务嘅层面又好啊，都算係细心㗎。即係嗱，佢甚至乎未必呢比而家好多嘅现代女性，你諗下其实而家好多现代女性啊，佢可能未必懂得入厨房先啦，咁即係可能執屋呢亦都可能係執得好求其啊，马马虎虎咁样嘅，都有嘅。咁而你讲起凑小朋友嘅话呢，我接触好多啊，唔好话係全职嘅即係主妇又好主妇又好啊，係讲緊淨係爸爸同妈妈比较去照顾小朋友层面上面，喺生活上面，即係可能例如话即係冲奶俾小朋友啊，帮佢冲凉啊，帮佢换片啊，诸如此类嗰啲呢， 其实爸爸可能比妈妈做得更好的。 真是。 真是。 我身边真的没有一个这样的例子。 好多我自己身边有好多爸爸是比妈妈更懂得跟小朋友相处和去照顾他的。当然你说如果在细心层面上面去即打理小朋友，例如说真的为他安排日常生活做什么事啊，那可能女性都比较是细心一点的，都是会有的。但是呢刚才我讲的研究呢即是有趣在就是因为这个教授他不明白嘛，即是照计即是讲真的，你明明身边有一个另一半他咁扑心扑命去为头家出面就是搏杀咁样。照计你就应该无论你是男又好女又好啊，你喺屋企嗰个啊应该就係好感激佢啊，跟住你咪好好做喺自己屋企嗰本分囉。咁点解系咁嘅情况之下佢都会出轨呢？咁於是乎就即係引发咗佢呢就做咗一个研究啦。咁而呢个研究呢喺之后呢亦都喺一个美国社会学评论上面呢本杂志嗰度呢咁就公开就发现有好多人睇完之后都好震惊喎。咁因为大家喺我哋即係自己意识层面上面呢通常啊咁就係睇劇集啊睇电影啊最容易出轨嘅男人係边一类人呢？有钱人啊嘛，通常都系噶啦，即系 人有钱就身痕， 有钱就身痕噶啦，即系咧可能咧成日都唔见佢铺头啊，出边就玩女人啊，即系你成日睇电影啊、睇电视剧就系咁样样噶嘛。咁佢就话俾你知，咦，未必系咁噶，佢得出嘅结论咧，可能系啱啱相反。佢话咧，有钱嘅男人先至未必系最容易出轨，可能最容易出轨嘅男人系嗰啲称之为食软饭嘅男人。 系食软饭都已经。好似比较负面嘅啦，喺呢个社会上边，然后仲要去出轨。 但不过通常都系嘅，即系由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成日都听到男人俾人话食软饭嘅话咧，系好惨嘅一件事嚟 嘅。好惨噶，我好记得嗰阵时咧，读小学嘅时候，讲小学啊，好似系四五年班啦，唔记得咗啦，咁都好细个啦，大家。然后咧，我好记得，因为我哋系男女校啦，咁我其中一个男仔咧，咁我嗰阵时系拣紧自己读，即系想未来读边一间中学嗰啲咁样样嘅。嗰阵时个。班主任咧好得意啦，其他情况我已经大概唔记得啦。但因为咧，我同一个男仔隔篱位咁坐啦，佢就无端端走咗过嚟我哋即系嗰个座位嗰度。佢咧就摸住我隔篱嗰个男仔个头，然之后咧佢就讲咗一番我嗰阵时觉得好奇怪嘅嘢。咁我大个终于都明嘅。咁佢就摸住佢头话：，唉，你系男仔系惨啲啦，第时养起头家，嗱，你隔篱嗰个女仔咧就好啲啦，即系可能佢都即系起码可以搵个老公嫁咁样啦。佢讲一个咁嘅说话。咁在于我细个嘅时候，吓、啊、我搵个老公嫁咁，即系好奇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时间。然之后，但系我又可能佢真系。唔知佢做咩啦，嗰班主任咁就讲咗一番咁嘅嘢，咁但去到即系出嚟做嘢之后，我终于都明白点解佢话佢辛苦啲，因为佢系男仔。 系 咁，佢真系可能男仔喺呢个社会嘅责任就系你要有一个孭起头家呢一个概念，即系喺植根喺人喺人嘅心里边，而女人。就唔需要话孭起头家，都唔觉得你好似好冇用啊。 系，其实呢一个尤其系以前啦，即系讲紧嘅，可能我阿爸嗰代咧，就即系明显啲嘅，即系因为毕竟咧嗰阵时候，即系大家既定观念就一定系男主外女主内啊。 我都有呢个观念。 系啊，即系就觉得男人咧就应该要出外打拼嘅。咁好多时候咧，即系我都听过，例如话啲长辈朋友讲咧，即系佢哋哇，如果喺屋企负责净系照顾屋企啊，照顾小朋友啊，照顾家务啦。其实讲真，今时今日我更加体会到添啦，就系你喺屋企做一个全职嘅主夫或者主妇都好啊。相比你喺出边真系打工嘅话，其实真系打理屋企系辛苦好多好多， 梗系 辛苦好多好多。从来我哋应该系要多啲嘅感激负责打理屋企嗰个家庭成员。咁但系以前啲人唔系咁睇噶嘛，以前嗰啲人就系觉得哇，佢啊成日留屋企啊，跟住后屘咧就系等。老婆俾钱佢啦，咁呢一啲男人都唔知道做乜嘅，咁跟住咧，佢真系嗰个自我价值好低嘅。有时候咧，即系尤其是以前咧嗰代，更加系你知啲街坊街里闲言闲语咧，我听一啲长辈有曾经咁样讲过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嚟到今时今日就呢一种嘅现况，其实已经即系少咗好多，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讲紧男女平等呢一样嘢啊，即系唔会话。好執著一定要係嗰、那個男主外啊女主內呢一樣嘢，我諗已經少咗呢一支歌仔唱嘅。咁但係嗱，翻返去頭先我哋講個研究咧，嗱，因為頭先我哋講啊嘛， 佢话即系当一个男嘅收入同埋女嘅收入咧唔成一个正比啊，吓，即系讲紧嘅时候，可能个男嘅收入比个女士咧系低好多好多好多嘅时候咧，啊呢一个嘅出轨率啊，吓，即系个男嘅出轨率咧就系最高噶，可以达到咧惊人嘅15%，即系基本上嚟讲啊，吓，即系 十个差唔多有一个半咁， 系啊，有一个半啊，系啦，即系你可以咁样样去计啦，即系20个入边有3个人啦，就会系出轨啦咁样样。咁反而咧就系、是、如果即系两夫妇佢哋之间嗰个收入嘅悬殊唔大嘅时候咧，佢哋嘅出轨嘅概率咧就系最低只有咧2.9%嘅啫。咁但系咧当即系呢一个男士嘅赚钱能力咧就系、是、超过女性嘅时候咧，那个出轨率咧慢慢又会变翻大啲嘅。但系咧大极咧都只系得4%嘅啫。即系都未去到15%，头先我哋讲紧15%嗰个嘅数字咧，系相当之惊人。咁即系其实原来真系，如果你讲紧两个人喺埋一齐相处嘅时候，原来佢哋嘅收入悬殊嘅话咧，咁咧系会有呢一个吓出轨嘅状况出现啦吓。 咁如果男嘅收入好高过女人好多，又有冇呢方面嘅研究咧？ 嗱，我就想讲啦，因为咧其实呢一个嘅研究咧，究竟 apply 落去即系我哋即系中国嘅国情。入面咧，咁啊根据翻啊吓，2017年嘅时候啦，咁啊根据呢一个中商产业研究院嘅数据报告啦吓，全职妈妈即系喺女性入面嘅出轨率咧系最高嘅职业嚟嘅，出轨率咧系去到18.6%嘅， 哇， 系啦。咁其次先就係教師啊，13.8%，跟住醫生啦，8.6%啦，之後就一啲嘅秘書啦，7.2%，同埋最尾咧就係設計師。即係簡單嚟講，出軌率最高嘅一個，如果係呢個係一個職業嘅話咧，全職媽媽反而個出軌率係最高最高最高嘅。啊，點解咧？轉頭翻嚟我哋可以研究一下。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或者阿青头先讲得啱，即系有时候啊，系咪即系喺屋企 suppose 应该打你头家嘅，但系当你咧分部正业嘅时候，喺度游游行就开始容易胡思乱想咧。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咧，即系2017年啦，咁就一个即系调查都话喺中国入边啊，竟然即系出轨率最高嘅职业啊，如果呢个系嘅职业嘅话，全职妈妈。是最高的。 呢个都是一个职业 的。去到18.6%的。咁即係啦，呢一样嘢我都觉得大家可以諗一諗点解呢，即係咪真係因为无所事事，定係因为咩原因呢？咁啊，阿青你有冇咩睇法？ 好。 喂。 所以啲女人先会咁样做。 喂。即係呢个波直射过嚟横转喎。 但你唔好讲笑，好多时真係譬如我身边一啲全职嘅妈妈咁样啦，其实佢哋除咗因为尤其是有小朋友，通常你都係有小朋友先变为全职嘅主妇啦，因为你要凑小朋友嘛。咁但係当你凑小朋友嘅同时，好多时候呢啲期间呢个夫妻关系呢就真係开始有啲变化出现嘅，尤其是真係可能喺性方面啊，或者係喺关心方面啊，可能有啲譬如老公嘅出面做嘢都好辛苦嘅，虽然都知道，咁但係返到嚟佢可能呢佢唔懂得体谅个老婆喺屋企啦，佢觉得个老婆喺屋企做主妇，即係喺屋企做家务会有几辛苦呢，咁可能一啲嘅唔体谅，咁啲即係老婆就会积积埋埋，咁我觉得出轨都係日积月累返嚟嘅。如果你身边个男人係对得你好好，你点会有呢样嘢出现呢？ 都係，咁有时候尤其是啦，即係因为讲真，我哋而家讲緊嘅可能係一个喺出面打拼，另一个就係长时间喺屋企嘛。咁即係有啲时间大家即係都可能少咗机会去见面接触，大家嘅话题亦都少，难免啊有时候你可能会俾人哋感觉就係、是、被忽略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可能大家相处耐咗嘅时间咧，就会开始多咗好多嘅误会啊，或者疏离嘅感觉。咁慢慢呢一样嘢咧，就会成为咗一个嘅问题啦。嗱，不过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照计下，因为嗱，其实唔好讲话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主外男主内咁样先算啦。即系我觉得有时候你一个出面打工，另一个就基本上喺经济层面上面啊，我系依赖另外一个啊嘛。 系 理论上即系咩咧？理论上即系话你最冇本钱出轨嘅， 因为基本上你嘅经济唔系独立噶嘛，你系即系依赖佢噶嘛。而偏偏你讲紧呢一个最冇即系啊资格出轨嘅人咧，偏偏系最高概率啊，系会啲出轨噶。 你啊，真系以为家庭主妇冇收入，唔系即系佢系真系冇收入嘅。 打斧头啊，你讲紧嘢， 但系佢都会，佢都会有私己钱嘅。嗱，我成日都咁样觉得嘅，就算如果一个女人真系。因为我就以我自己来讲，我是绝对不想自己成为一个全职的主妇啦。就算我觉得结了婚点都好，我觉得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但是没有都不紧要啦。没有即是可能其实你都幸福啊，你不需要自己去赚钱，而你可以老公即是养得起你，你在家主持你头家的亦都好。但是这些时候你都不能够将所有全部老公给你的钱你都投放在一个家庭里面。你都一定要同自己储返一啲，因为我觉得即系呢个世界真系最不可靠是爱情嘅。你如果你问我嘅话，系啦，就算结咗婚，你而家几咁恩爱、几咁烟韧甜蜜都好啦，我都觉得你系必须要自己有翻少少钱傍身。 系，咁我都觉得系，即系嗱，唔好讲话钱先啦。我觉得先讲就系好多朋友，当你结咗婚之后咧，嗰个圈子就会收窄嘅。 系噶，或者系去咗是打一边嘅朋友圈。 即系点解咧？因为个问题就系、好多人咧就系将结婚当作自己一个嘅人生目标。即系有啲人真系噶，当佢咧细细个成长嘅时候，就希望第时咧有一个梦幻式嘅婚礼啦，即系揾到一个白马王子啊，跟住就结婚啦，咁就 happy ending 系啦。咁嗱个问题就系、你嘅人生唔系因为你啊结婚吓咁、就完结噶嘛，其实仲有好长好长嘅条路噶嘛。 童话故事里边王子同公主最后都一齐啦，其实后续我哋系冇人知 嘅。嗰、那个简单嚟讲系另外一个 chapter 嘅开始，OK。咁但系从来我哋睇童话故事书咧，就喺嗰个位置就完结咗啦。咁之后点样样咧？咁其实冇一本嘅童话故事书啊，或者好少有机会有故事咧系伸延落去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嘅心态就系咧，即系我身边接触一啲嘅女仔。朋友都系嘅，佢哋咧就会觉得咁我结咗婚之后，咁我嘅生活啊，我嘅心意啊，就全部咧就系放晒落去我嘅呢个另一半同埋我哋组织嘅家庭身上面。咁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嗱，先唔好讲话收入嗰样嘢啦， 系， 即系嗱，如果咁好彩佢哋系可以成为全职嘅即系主妇咁先算啦。其实佢哋有啲都好恨嘅。真系嘅， 都恨，因为一件幸福嘅事。 系啊，因为佢哋好想就系我全心全意就系照顾属于佢哋嘅嗰个屋企啊嘛。咁嗱，但系撇除呢一样嘢去讲嘅话，佢哋好得意噶，即系佢哋觉得咧，以往曾经建立过嘅嘢咧，可以放手噶，或者可以唔需要再咁努力去经营噶。即系举例，以往曾经即系有过嘅 friendship 啦，即系一啲嘅友谊啦。咁又或者可能以往曾经建立过一啲嘅社交。人际网络 打拼出来的事业啦， 打拼出来的事业啦，又或者是其他很多很多一些的兴趣啦，一些曾经即追求过的生活啦。咁唔知点解你去咗当有婚姻之后咧，好似要鱼与熊掌，只能够拣一样咁样样 嘅。我觉得婚姻都未必。去到咁极端嘅，系真系有小朋友之后啦， 但 系极端嘅方向。 其实我觉得嗰一个其实唔系一个必然嘅取舍嚟嘅，有时系一个心态嚟嘅。即系我觉得唔系你俾人焗去一定要拣一边啊，而好多时候咧个心态就系因为我而家有呢样嘢啦，我想全心全意放落去，咁其他嘢咧佢哋就会觉得变得唔重要啊。咁所以咧，呢样嘢可以变得好随意嘅放手啊！有啲我认识嘅就系以往曾经有学唱歌嘅，对佢哋嚟讲，我唔想再追求呢样嘢啦，啲即系好 luxury 嘅时间啊，我唔想再浪费咗佢啊！咁有啲曾经即系可能学过嘅或者做过嘅一啲嚟运动玩瑜伽嗰啲啊，忽然之间咧嗱，除非啊突然间唔知点样生完小朋友之后要修身嘅时候，咪 pick up 翻咯。但如果唔系嘅话，基本上佢连身都觉得冇乜必要修啊！ 唔会啩？咁样唔好啦，女人千祈唔可以咁样。 嗱咩唔好啦？ 咁样系自暴自弃。 转头翻嚟，我就讲一个例子俾你知啊吓。咁啊，呢一个系我身边一个女仔朋友咧。嗱，我唔知佢呢一种系咪自暴自弃，你只可以话嘅就系佢心态上面真系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咯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即係結婚係唔係一啲人佢哋嗰個嘅即係兒時嘅目標咧，一個成長嘅指標咧？我覺得都有啲人嚟講對佢哋嚟說都係嘅。點解咧？因為我身邊有個女仔朋友咧，咁就識咗好多年㗎啦。咁佢同一個男仔朋友拍咗拖好耐好耐好耐，咁但係咧。就是不如意的分手收场的。是啦，你估不到啦。 我坐船去你讲话已经步入婚姻点点点。 嗱，咁但是峰回路转的。因为呢其实佢分手嗰阵呢年纪都唔算轻㗎。咁所以呢即係一路都唔係好愿意去分手，但因为呢个男仔实在係对佢太衰啦。所以计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最后尾都係要狠下心咁样就係将呢一条情丝咁样斩断。咁嗱，不过咁啊，竟然咧就即系当佢分手冇耐之后咧，咁佢遇上另外一个男仔嘅追求，但系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呢个男仔咧，就无论系各方面咧，都同佢以往嗰个恋爱嘅 history 咧系好唔同嘅， 有出入嘅， 有出入嘅，即系唔系佢中意嗰个 type 嘅男仔嚟嘅，唔系嘅，咁但系都唔紧要啦，佢觉得即系因为佢已经踏入呢一个适婚之龄啦吓，咁如果佢再唔把握嘅话，佢惊佢错过 ，OK？ 哎呀，女人去咗某一定年纪就会咁样噶啦。 系咁，总之佢最后屘就即系好啦，同呢一个男士咧就结咗婚，咁啊真系好快啊，系啊，嗱你估唔到个故事有峰回路转噶，咁结咗婚之后咧，咁甚至乎而家小朋友都有埋啦， 哇，好似好美满咁、啊， 其实都系好美满嘅，咁啊不过咧你就见到啦，其实对佢嚟讲咧，我觉得。这个男人我想他都爱的，不过我觉得他更加是憧憬的，是他由细到大很想要有家庭有丈夫有小朋友的画面，所以呢他就走出婚姻那一步。如果再退后一步去讲的话，即是很多时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一件事，就是说拍拖的那个人永远都未必是你结婚的对象，即是又是回去这些位置， 或者永远是你结婚那个人都不是你最爱的 一个。是啦，而不等於呢樣嘢係唔幸福嘅，因為我而家觀察，其實佢都好幸福嘅。OK， 嗱、咁但係咧，我哋翻翻頭先講啊嘛，即係對於一個即係女士嚇、即係追求上面嘅一個層面嘅我哋講緊嘅即係題目啊嘛。咁基本上咧，佢結咗婚之後咧，我覺得佢已經好似甩身咁樣樣噶啦，因為咧佢嗱，我頭先講過啦，佢結婚之前甚至乎佢拍拖嗰陣時咧，佢對於自己無論係自身啊或者生活態度上面嘅嘢咧，有好多好多嘅追求嘅。即系例如话嗰阵时候咧，佢会俾自己有好多充实嘅时间啊，去学好多唔同嘅嘢啊，去建立好多人际网络，我要识好多朋友啊，对自己嘅样啊、衣着啊、身形嘅追求啊，全部都即系好严谨下嘅。咁、但系咧，到佢生咗小朋友之后咧，我就系好似唔认识佢咁，我觉得 你唔认识佢定唔认得佢 啊？两边都系，两边都系。首先唔认得，咦，阿婶你边位啊？ 好衰啊！咩事？ 你你边位啊？我约咗朋友食饭啊！你边位做乜坐落嚟啫？答到佢你唔认得我刘嘉伦啫嘛？吓、啊、你边位啊？ 好惨，有冇咁大分别啊？ 咪讲下啫，讲下啫。 衰啊！ 所以我朋友先可以咁讲啦。首先真系外貌都真系有唔同嘅，但系我觉得最令我唔认得嘅地方咧，唔系佢外表啊，系佢嗰个即系石头系嗰个性格嘅转变啊。因为咧即系首先啦，佢因为打从佢生咗小朋友之后，佢未修身啦。 嗯 而我亦都覺得佢唔似會收啦， 想收， 因為 係咪準備生埋第二胎先收咋？ 我因為我問佢有冇，我問佢有冇諗過生第二胎，佢有暫時起碼 at this point 我覺得佢坦白嘅，我唔覺得佢有計劃話要生第二個嘅。咁、 okay. 但係好明顯，即係例如話嗰餐飯食飯入邊咧，哇！你前早未見過佢，即係食得咁豪放啊！ 以前忍得太犀利，可能呢個先可能係佢真性情， 都可能係。咁但係嗱，就係話呢個咪一個改變咯，即係點解你？而家呢一刻，你反而喺我面前将你嘅真性情表露出嚟。以前呢个真性情，你从来冇表露过噶、哦。咁嗱，呢、這个就系啦，我就系话佢正正就系当佢我已经 achieve 到某样嘢啦嘛，我已经得到我由细到大想憧憬嘅家庭，我得到啦。以前我所有嘅武器啊，去磨你呢一把剑，就系为咗要冚呢个家庭出嚟啊嘛。而家我得到啦，我呢一把剑做使乜磨啫？唔需要啦，系咪？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嗱，嗰日真系嗰餐饭咧，首先我哋食嗰啲咧。又已經係有咩一開始嗰啲 appetizer 啊、頭盤啊、main course 啊嗰啲咁樣啦。食完之後咧，佢係懟 dessert， 懟完之後咧，仲要唔夠問我，喂你係咪唔食㗎？ 你用個懟字好似好嚴重。 你係咪唔要㗎？你唔要，你俾埋我食啊！我好嘅，你見我啊，你嚟啦。即係嗱，阿青同我食飯都知，其實我都好食得㗎嘛，係咪先？ 好大食㗎啦，真係。 咁佢係有過之而 无不及。 唔系啊嘛， 唔系讲笑啊，佢话唔知点解 太饿啊，阴公。 系咪？我都觉得系咪老公饿得你太耐？ 老公凄凉， 老公其实系饿得你太耐，跟住你而家即系吊颈出嚟唞下气咧，咁但系总之，其实我觉得佢开心咗好多嘅。不过即系对于佢嗰个即系头先我讲啦吓，例如话对自己本身嗰个形象嗰个嘅追求啊，或者系嗰、那个即系保持啊，即系我觉得佢已经同以前系好唔同噶啦。咁跟住我就问佢啦，话喂，你以前咧都唔系咁样样噶，你而家有冇谂住修身变翻个靓妈？因为曾经咁样样啊，喺佢未结婚啊、未生小朋友之前咧，佢曾经同我透露过嘅，佢话咧第时咧，如果咁好彩有结婚有小朋友之后咧，佢要做咧，即系好似细细个睇嗰啲卡通片集咧，即系嗰啲咧好靓嘅妈妈，跟住咧佢个仔女啊带啲小朋友翻嚟屋企咧，咁可能话唔知做功课又好玩咩又好啊，咁佢会捧茶点出嚟啦，之后就话哎呀，大家想唔想饮下果汁食茶点啊？而嗰个妈妈系好高贵噶嘛，跟住我而家望一望个样，话呢一样嘢仲谂紧兑现噶。 我觉得呢个可能好多女仔都有呢个憧憬， 系咪啊？ 系啊。 咁、 啊、 但我话你而家距离嗰一个憧憬个距离相当之遥远下。 现实同理想系争好远噶嘛？ 咁但你曾几何时你系有咁嘅憧憬？呢、這个憧憬你又唔理嘅，点解咧？ 但我反而觉得你呢个朋友应该系真心幸福嘅，即系佢应该都真系几爱佢老公，因为如果你一个女人你系冇安全感存在嘅话咧、你系好难会令到自己撇到咁嘅，即系我用撇嚟形容佢啦，又唔修身又唔剩咁样，又觉得好似好安逸咁样样啦。呢一个系你身边嗰个人俾到好大嘅安全感你先会咁样样嘅。如果你永远处喺一个你觉得有危机嘅地方，你我保证十个女人都唔会好似佢咁样样，完全一啲都唔理自己，你如果有危機，你會覺得你會有走嘅一日嘅，即係你唔知道發生咩事，總之你有個不安嘅感覺喺度，你就會裝扮自己嘅啦。女仔係一個咁嘅動物嚟。 係咁，但係 anyway 啦，咁即係嗱，呢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啊，即係講當一個女士啊追求到自己即係心目中憧憬嘅生活嘅時候咧，咁彷彿就覺得自己好似任務完成一般嘅啦，係咪？咁但係咧，我哋講起咧，即係呢一個係叫做即係食軟飯啊嘛，即係嗱呢一个我唔知阿青啊嘛， 存在喺女仔身上啦。 食软饭，因为本身即系 男女系咁唔公平噶啦。 有时候呢一个好似系男女既定嘅一种关系，即系女仔系倾向系被照顾嘅一方。 都系，但我觉得嚟到呢一个年代，食软饭又正。并不是咁难接受喎，身边有啲男仔朋友直头可能即系佢哋平时讲笑咁样样啦，哎，你揾到个女人养你啊，唔使做啦，咁样样即系讲到好兴起喎，大家即 系 可能大家喺幻想 咁样样啊嘛，就 系幻想里边， 即系如果个个都可以有机会食一次嘅话，其实就系何尝不好咧，系咪？因为甚至乎你话，喂，你估你想食有得食啊，大佬， 都系， 即系你都有本钱先得噶，系咪先？ 嗱，对于男人方面嚟讲，要得你一个男人啦，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咁你自己你觉得你想唔想食软饭？ 我首先 想有一个女士养起你 咧。嗱，我自己其实咧，我自己其实就唔介意嘅，但系我自问冇咁嘅本事咯。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好希望有女士自动情愿话我养你，呢度交俾我咁样噶嘛。 但系有啲男人系好大男人噶嘛，即系譬如佢 好明显我唔系啦。我想 即系可能譬如你拍拖咁样啦，譬如你出街，佢都一定会帮女朋友俾钱噶嘛。女朋友俾一餐，佢都觉得。唔得咁样噶嘛，有啲男人系，所以佢好介意呢啲，咁佢又点能够食到软饭？ 系你讲起咧，我就身边有个男仔朋友，真系又系咁样样噶，即系好介意啊！边一个照顾边个？转头翻嚟讲下佢嘅故事先。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朱婷，乐活玩家。 你講下啲大男人主義，其實我身邊有啲嘅男仔，我都唔知佢係咪潮州人嚟嘅，真係都幾大男人下。成日啲人話潮州人係 客家咩？ 唔係啊，潮州男人啊，好、okay, 大男人嘅話，跟住即係佢話行東啊，唔可以行西面咁樣樣嗰啲，你有冇聽過？ 皇帝啊！ 哇，真係咁啊！即係我話一，你冇話二啊，駁嘴咁樣嗰啲咧。 呢啲男人真 係不過嗱，呢一啲係再嚇又係上一輩會多啲，而家今時今日。 啲老爷都 惨，反而其实唔系，因为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咧，如果真系讲同老爷啊，奶奶 相处嘅话，我觉得奶奶系难搞过老爷嘅，好多时候都，即系老爷好多时候都系唔出声啊，我挂住睇报纸咁样啊嘛，即系唔出声咁。 唔系佢会揞个奶奶同你讲咯，其实佢系有出声，但系佢唔直接同你讲。 我唔知道，我身边通常听啊或者接触亲嗰啲嘅所谓老爷咧，其实都冇奶奶咁介意嘅。通常咧，即系嗱，举例啊，我岔开少少讲啊，呢一个系，因为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好多时候你话你讲紧老爷奶奶系望新抱噶嘛，咁咧通常咧你望新抱咧，边个对个新抱有意见多啲咧？往往系奶奶嘅，因为咧佢会着紧啲就系话，究竟佢会唔会对自己嘅仔唔好啊？跟住好多嘢好上心噶嘛。 我觉得未必系咁。 系点啊？ 我只系觉得一间屋里边，即系如果你要同奶奶住啦， 即系同性相距、异性相距嗰啲啊， 喺一间屋里边唔能够有两个女主人。 哦，系咯，咪即系同性相距咯。 唔系咁都唔系噶，如果你唔系奶奶同新抱嘅关系，有两个女人系好少问题噶。即系譬如可能姑嫂系咪嗰啲叫姑嫂咧？ 姑嫂即系阿家姐同埋阿弟父啊嘛。 系啦，咁 都有噶。 问题个情况系少啲噶。 系咩？ 系啊，个问题系少。 O、okay, K， 我唔同你拗，因为你系女人。O K。 O K。 怕咗你。O K。嗱咁，但系 anyway， 咁头先我讲嗰、那个即系稍微即系大男人性格啲嘅一个朋友啦，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有时候做佢女朋友都系辛苦嘅，因为举例 睇佢大男人到咩程度啦。 其实佢。大男人呢，我觉得有时候的原意是好的。即是例如说吃饭俾钱，刚才你讲过啦。跟住可能例如说坐低坐咩位置都会讲的。即是例如说其实他假设啊，我即是觉得啊，他应该是懒系细心咁啦。去到一间餐厅，大家坐低啦，咁咧其实佢留意到咧就系、是 冷气位， 咁佢就觉得你唔好坐呢度，你不如坐另外个位啦。咁但系嗰、那个另一半咧，佢根本就冇所谓，佢又唔系真系怕冻， 或者佢好怕热天， 同埋佢即系又觉得唔紧要啦，你坐啦咁样样，佢即刻咧就起降啊，唔得，我话咁样坐就咁样坐，即系佢系会觉得你坐呢边啦。一阵间冻亲你啊，冻亲你又要我照顾你嗰啲咁样样啦。咁于是乎咧，咁佢、就要嗰个女仔跟佢嗰套行。咁其实喺生活上面好多小细节都系噶，即系例如话可能买嘢啊，唔俾着短裙呢啲有冇咧？都好似有少少嘅，但系反而呢啲唔系最 picky 嘅地方，反而呢啲唔系佢最 concern 嘅地方，佢反而系觉得就系我如果嗰个处事方式喺处事方式 wise， 佢惯咗系咁嘅话咧，佢好希望佢嘅另一半系 follow 佢嘅，咁而好多时候咧，佢会觉得你 follow 我，我会尽翻我嘅义务，我照顾你。即系咧，所以好得意嘅，明明咧，可能嗰个女仔，假设啊，有时候有啲位系俾钱啊，买一啲好湿星嘅嘢，假设一齐去即系 shopping 啊，即系 supermarket 嗰只 shopping， 即系买啲 grocery 啊，买嗰啲可能日常生活用品嘢咁样样咧。嗰、那个男仔话：，我揞钱出嚟嘅时候咧，那个女仔话：，我有碎纸，我俾唔得，明明佢有碎纸，佢方便啲，唔得，等我嚟。 即系人哋收银员可能问：有冇两蚊啊？唔该。唔得， 唔得！我而家俾20蚊你找，真系咁嘅喎。 咩事？哇！呢啲男人好辛苦嘅、哦，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冇得商量。 系， 即系你谂下，好多大呢啲咁小嘅问题，佢都冇得商量。 系， 咁嗰啲大问题即系唔使商量啦。即系譬如可能结咗婚之后，你想生小朋友，即系个女仔可能未 ready， 我迟啲生，唔得。一定要而家生。 其实嗱，我后屘咧， 呢啲系商量唔到。 因为嗱，好似咧嗱，表面上面好难相处啊嘛。咁其实我都有同呢个女仔 friend， 我都有倾过，哇咁难顶你都顶到嘅，点样样搞啊？咁跟住后屘呢个女仔咧就即系剧剧笑咁样样同我讲啦。咁其实我又觉得佢 幸福 捉到一个位点样同佢相处。佢话其实呢一类嘅男仔咧系唔难应付同埋唔难相处嘅。佢话咧呢一类嘅男仔，亦特别系我呢一个男仔朋友咧，佢话佢系受软唔受硬嘅，即系好多时候咧佢唔系冇得倾，只不过你唔好同佢硬冚。 系， 因为咧你如果你假设下争俾钱咁样样先算啦，或者可能要你坐咩位置，我唔得我就点都要坐呢个，我就系要去收嗰两蚊银咁啊！即系嗱，如果你系越系咁样起降同佢拗嘅话，佢会发癫嘅。佢真係会发癫嘅，佢话。咁但係呢，如果你即係兜个圈嘅话呢，即係啲就係、是、即係搵一啲位 呀。佢嘅衫袋度。 係啦，搵啲位咁样样即係係呀，即係你话真係。 佢自己牛。 搵啲位出嚟俾佢走盏嘅话呢，我唔知呀，因为我都其实唔好了解个逻辑系点 work 㗎。咁但係总之佢搵到一个位就话，总之喺适当嘅时候你摄出去，你话俾佢知啊，你真係好叻啊，我真係好崇拜你啊。咁呢个男仔呢就会突然间呢就会褪后一步啦。 啦，佢就會覺得其實都係因為有你啫，即係佢會咁樣樣，你明唔明啊？哇嚇，滴汗 啊！救命啊！點解？ 呢啲就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啊！你曉唔曉啊？ 咁其實都 所以其實你剛才說啱 的，我不明白這個女人的邏輯。 不是，因為我想說你說得啱的，就是好像一些大事上面，例如生小朋友，首先不過幸運的，我這個男仔朋友其實他都恨有家庭，即是有小朋友那些，即是他都挺傳統思想的，就結了婚之後要有小朋友那些，他都有這個想法的。但是即是 let's say 好像剛才你舉個例子，哇，那如果他不再生小朋友的話，很難去即是睡到他的。那他說，即假設真的這樣發生先，我覺得個女仔朋友咧，佢有方法睡到嘅，即係佢唔係話唔得我就即刻一定要生噶啦。你而家好大膽同我生咗佢先，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同佢講。但係你如果你兜個圈嘅話，你話到俾佢知呢一個係一個大家美好嘅願景啊，同埋即係係即係某程度啊，係我哋關係之間嘅一個印證嘅話咧，或者嗰個男仔會聽咯。佢只要揾到個方法去睡佢嘅話，就冇問題咯。係， 我覺得呢個男人大男人到佢變咗好似個女人啊。 某程度都係㗎。 平時係啲男人要咁樣氹啲女人，而家點解會變成咁？ 喂，但係反而你唔覺咩？咁樣樣嘅男士咧係更加容易相處，因為基本上 我未遇過呢啲男人。 哦，你未遇過？ 因為可能係我已經見到呢啲男人嘅時候，我已經抗拒咗啦。 係啊， 即係佢已經我唔會揀呢啲男人做男朋友咯。 係， 因為我中意啲爽快，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一個。 佢好爽快㗎，佢 爽快嗎？$2散銀都要咁樣樣，我睇唔出佢有幾爽快。 佢咪爽快，佢就我爽快地話俾你知，我就係唔要收你嗰$2咯。 但佢有一點好嘅，就係佢咩都撐住俾錢，咁OK嘅呢一點就呢一點可以繼續保留。 係啊，但係問題你錯啦。但係問題係話唔想俾嘅嘢，唔買。我就是不买啊 不买我自己给钱咯我自己给钱嘛我没钱啊。 哦那你自己给钱嘛。 他就会给钱啊。 那我未必。 他不激得的嘛。 话知你。我话知你。 不是不是我都可能试试识返个咁嘅男仔等我即係尝试下买任何嘢都唔需要自己揞钱嘅感觉。 但我觉得你唔得嘅你应该顶佢唔顺啊太过大男人嘅话。但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话其实比起一啲呢即係咩都唔好敢讲出嚟啊咩都收收埋埋嘅一啲男性呢咁可能呢一类嘅男仔朋友，虽然表面上佢好似难相处，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好直接嘅人，基本上佢想要啲咩咧，好清楚表达俾你睇嘅。咁有啲人如果你捉到一个同佢相处嘅方法嘅话，反而呢一啲男仔可能容易应付啊。 但我有时觉得直接同冇礼貌都系争少少嘅啫。 系咩？咁你唔好拣呢个男朋友咯。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